谁把它丢在风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六月一号起，网约车将纳入出租汽车服务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目前出租行业企业和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标。我国成功组织航天人沙漠野外生存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的航天人野外生存训练。近日，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颁发3.6万元美金给一名揭露系统安全防护漏洞的乌拉圭青少年，这是此位青少年第五次因找出安全漏洞而得奖金。哥伦比亚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但参选人无法赢得过半选票。根据哥伦比亚规定，第一轮得票前两名候选人将于6月17号进行决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在京计划招生273人，与2017年持平。北京工业大学今年将新增2个交叉复合型工科专业。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将于本周三、周四召开，市民可通过电话、网络预约申请旁听。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正在带领《美人鱼2》剧组人员在龙门县的一所小学进行拍摄，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与游客围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去靠近。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景点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二，本周会进入一轮晴热天气，天空牢牢地掌握在太阳手中，只能提醒大家外出游玩需要注意防晒，尽量避免在午后最热的时段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最高气温31度，西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重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3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大兴在16到31度，丰台在18到32度，海淀在17到32度，朝阳区在16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蟹岛度假村在18到30度，怀柔生存岛在16到31度，金山岭长城在16到31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怎么样才能缓解压力呢？随着现代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人们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如何缓解呢？首先要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当身体缺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缺乏时，会出现情绪调节上的障碍，要适当补充维生素 B 族和 VC。 阅读的减压效果较其他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可能是由于当人阅读时注意力会集中在文字上，而较少的思虑让自己紧张的事情，因此呢，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杂志来读也是一种不错的减压方式。最近是不是要被燥热的天气压抑得无法呼吸了呢？我想是时候解锁这个消暑圣地了，这里就是永定河畔的一片绿洲北京园博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无处不在，这里是一本中国最全的园林百科全书，祖国各地园林建筑艺术应有尽有，这里还是一座最梦幻的人间天国，异域风情浪漫情调无不占尽园博园，园如其名。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景色如画，有多少人想来的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 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点，能再多看一眼，稍微少一点。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述，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其实我吃燕窝有十几年了，最大的体会是皮肤很滋润。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但是从泡发挑毛到炖煮太麻烦，一忙起来就没时间。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95度低温炖煮技术，确保营养不被破坏。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618年终盛典，选小鲜炖，好好爱自己。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的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丽江、乌镇、凤凰，谁的心里还没有一个美好的古镇梦？现在许许多多的古镇商业化严重，很难再看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了。然而以下这几处古镇虽然冷门，但是真正的充满了古镇的古风与古韵，趁着他们还没有热起来，一起出发去看一看吧。首先是云南和顺古镇。来到腾冲，如果想要欣赏古镇文化，和顺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这个边境小镇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整个古镇小而不小，倒多了些大气，少了些商业的气息，多了些田园风光，少了些喧嚣热闹，给人以和谐宁静的感觉。沿着古镇的街道行走，往往让人有一种穿越感。街道两旁是明清式的民居，临街的商铺摆满了从缅甸带来的翡翠玉石，扑面而来的咖啡香气吸引着人们的脚步。闲暇时光，找一个小茶馆，点一杯红茶，听着掌柜唠嗑一下古镇的历史，你会发现时间就像古镇门前的小河，悄悄地流向了不知名的远方。在黄山山脉北部的群山之中，深藏着一个令人称奇的古村落。古村始建于隋初，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大的古民居群。一座座小桥，潺潺的流水，鳞次栉比的古民居，庄严肃穆的祠堂，巍巍耸立的宝塔，飘逸的凉亭，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古树，这是一座散发着古朴典雅气息的古村落，以其独特的魅力一下震慑住了人们的心灵。当凤凰古城已经人满为患的时候，黔阳这座小城却少有人质，依旧保持着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它比云南丽江大研古镇早1400年，比凤凰古城早900年。大文豪王昌龄的经典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就是诞生如此。传承了2200年的咸阳古城民居，少了浓浓的商业味，却多了一种文化气。相对于旅游的观光，咸阳古城更适合住下来，在夕阳中慢慢发现和解读，在这里每一刻都是慢的。石头城不是用石头垒砌的城堡，而是建筑于一块巨石之上的村寨， 石头城唯有东西两道石门可以进出，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纳西族人民的房屋错落有致，随檐就是，真是一座充满了自然美的巨石实用石雕艺术作品。宝山石头城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布局十分精巧，三横五纵的街巷设置使整座城街路畅达，港道通幽，房屋加石的铸造更令人倍感奇妙。地基从大石头上开凿出来，街石、柱石、房桌、石凳、石灶都是那样的浑然天成，精妙绝伦。悠远宁静的古镇总是那么的令人向往，这些还并不为人所知的古镇中，你最爱哪一个呢？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4S 店养车低至50%，快下载乐车帮 APP。 韩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携手经典九六九推出北京市民乐游红海滩活动月了。从即日起至6月21号，北京市民持有效证件均可享受景区门票8折优惠，还能享受景区观光车增值服务呢。红海滩六月烟红美极了，红滩绿尾丹顶鹤，韩景红海滩梦中的仙界。六月请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回望昨夜昨夜，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今天呢，有一位叫做老司机的听友留言说，想点一首 SHE 的触电。他还说，现在想来，我们这波第一批老去的90后还是挺幸运的，在我们最好的年龄遇到了最好的华语乐坛，周杰伦巅峰，林俊杰 SHE， 潘玮柏，蔡依林，遇到了巅峰的星爷，遇到了最好的数码宝贝，火影柯南动漫陪我们成长，周杰伦陪我们成熟，我们看着星爷老去，见证科比退役。关于90后，或许不是最好的一代，但一定是最精彩的一代。如果您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成千万万个思念在空气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一样无悔无怨，被疼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总将实现，在明天。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顶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明天。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 代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吃美味泰餐，住奢华酒店，为大象洗澡，做泰式 SPA， 面朝安达曼海，这才是我的泰国完美蜜月。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泰国蜜月之旅。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天妮，六幺八马上开始了，准备买啥好东西？ 小鲜炖鲜炖燕窝呀，六幺八特别优惠，准备囤货啦。 囤那么多，吃的时候还新鲜吗？ 小鲜炖鲜炖燕窝是周期配送，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一次三瓶，保证你吃的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听上去不错，我也囤点小鲜炖燕窝。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 小鲜炖获2018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奖，销量突破100万份。六幺八购物节，上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心喧闹，人情绪 去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面包，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 世界上最难得可贵的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有些人已经成为过去，就让它埋在心里，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努力做好现在的自己。我们不应该总是在一种生活里向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会错过现在的生活，更会失去向往的生活。景点久了久，我新奇，既然怀念天长地久，不如珍惜现在拥有。你和现在都是最好的一切。 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地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伤口上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救护车哇哇地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伤口上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找口香糖，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却更不想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著名导演演员吴京。 有人说啊，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预备，我不认同。 我觉得机会长什么样啊，什么时候来啊，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啊，既然不知道，我怎么准备，我准备什么呀？你只能是用自己的勇气迎上去，哪怕那是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在我的字典里，我觉得机会是给那些勇于开始而执着着坚持的人准备着的。 著名歌手萧煌奇。 不管是快乐，不管是悲伤，今天明天会怎样，我觉得勇敢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去实践自己的梦想，找到未来，找到可以立足的舞台。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的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事物，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说电影《泰坦尼克号》，直到我们今天看来，它依然是爱情片中的经典。再比如我的女神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一角，也成了荧幕的经典。它是经过了一定的岁月的积淀和积累，依然是表现出特别美好的样子，具有典范性。 首先就是看到经典两个字，我想到的是经典的书籍，从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到近代的四大名著，经典的东西是经过时间岁月的检验，然后经过人们的不断的探索和琢磨，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阅读经典反而让我们废去了很多挑选书籍的不必要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对经典的理解。 我认为经典就是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流传很久很久，好多人都知道的作品。歌曲为例子来说，一提起八零年代就具有特别代表意义的歌曲，它就可以称作是一个经典的作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上午十点，我是鹿晗。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欧阳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我